价格低廉的小袋辣条、小包果冻、糖果这样的五毛零食曾一度包围学校周边和农村小商店。近期本市对五毛零食开展了全市范围的飞行检查，两家小食品生产企业停业整顿，多家大型批发市场已全部清退五毛零食。以科技强国、创新圆梦为主题的2017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暨北京科技周主场在民族文化宫开幕，三大类22项主题活动近260个展项集体亮相，将开放至27号。 问你到底要不要和我一起变老。 我的好心情。其实我觉得苏有朋也有一定的唱歌实力的，单飞之后他让人记得住的曲子好像还真是不太多，反而是各种荧幕角色，比如五阿哥、杜飞等等，这些形象是深入人心的。听到这样一首我的好心情，你还能想起当年小虎队里的乖乖虎吗？就像我们很多人自己一样，都把自己的青涩和稚嫩都留在了那些年。969都市夜归人，听到范晓萱《氧气》。 你回来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是否还记得第一次看烟火？我在你眼里看到闪烁，冷冽的寒风把你吹向我，抱你在我怀中，没想太多。爱情里的心动常常让我难以去琢磨，付出感情太多，原来多情人总悲伤的最终。想起你的拥抱，这感觉短暂几年，在你我之间有时说变就变，就像烟火下一秒消失不见。想起你的微笑，这画面短暂几年，放在心里面，你说过永远留在昨天，就当它是我最美的纪念。冷冽的寒风把你吹向我，抱你在我怀中，没想太多。爱情里的心让我难以去琢磨，付出感情太多，原来多情人总悲伤的最终。想起你的拥抱，这感觉短暂几年，在你我之间有时说变就变，就像烟火下一秒消失不见。这画面短暂几年，放在心里面，你说过的永远留在昨天，就当它是我最美的纪念。我的心情今天你换了季，天边出现彩虹，晴朗阳光洒在我的天空，想说是笑着告诉我，爱到最后是宽容。想起你的拥抱，这感觉短暂几年，在你我之间有时说变就变，就像烟火下一秒消失不见。想起你的微笑，这画面短暂几年，放在心里。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

心刺疼，谁能解答兵马俑，谁与争锋，长征万里相逢，人世间悲欢聚散，一夜夜写在心上，含着泪白色恋人，却有灰色的年轮。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环保部近日通报称，环保部23个督查组共检查了327家企业单位，发现242家企业存在环境问题。从各督查组反馈情况来看，出现7起拒绝检查、阻碍执法的事件。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记者近日从北京市残联获悉，北京市残联已经在与政府相关部门就成年残疾人非医疗康复纳入医保问题进行实质探讨，有望今年实现这一政策。近日，河北出台了关于推动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大中城市均不得采取购买房屋、投资纳税等方式设置落户条件。同时，位于京津冀交界地区的三河、大厂等级特定地区将严格实施户籍管理。这意味着，包括燕郊在内的多个环北京卫星城居民将受到影响。日前，怀柔科学城核心区首个项目正式开工，来自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清洁能源材料测试诊断与研发平台将是最早进驻科学城的项目之一。 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 在我面前，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 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曾经我以为我自己会后悔，不想爱的太多，痴心绝对，为你落一滴泪，为你做任何改变，也换不回你对我的坚决。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理解，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 痴心绝对，记得之前用软件听这样一首歌曲，底下有评论说，如果没有听过这首歌，说明你现在是小学生。回想起来，自己第一次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好像还真的是小学生呢。当时的自己有些没太明白歌词，歌词里说到的是想用一杯 latte 把你灌醉，心里想明明是咖啡，怎么可能把人灌醉呢？后来明白了，歌名痴心绝对，也许第一句话就显现出了主人公在这段感情里的痴心妄想吧。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接下来这首同样是一首痴心的歌曲，来自于彭佳慧，回味。 是一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欢迎收听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最近全球著名的财经杂志《邦伦周刊》一年一度的全球最佳 CEO 的榜单揭晓了，雅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白千里再一次入选，这也是白千里先生连续九年蝉联榜单。而在所有的30名的入选的 CEO 当中，达到此成就的人只有7个。全球最佳 CEO 的评选标准十分的苛刻，只有在过去一年当中，产品创新、业绩增长和股东回报等等方面有良好表现的30位公司的 CEO 才能够上榜。白千里先生连续9年都做到了这一点，而在他的指导下，雅培不仅是长期为股东创造了卓越的价值，而且致力于打造多元平衡的业务板块，产品线和业务已经覆盖了全球。邦伦周刊这样评价白千里先生，兼顾了公司长期发展的需求以及短期内的投资者的期望，我想这也是对于一个 CEO 最中肯的评价。被这样一个榜单收录的 CEO 可以说是长期实践领导力的典范，企业在有强有力的领导下呢，可以获得持续的增长，并且不断的成就未来。而在今年最佳 CEO 榜单当中，除了雅培公司首席执行官白千里之外，腾讯公司的马化腾也成为了中国内地唯一上榜的 CEO。 马化腾在上榜之后接受采访时说，在工业经济时代，成功往往会自我限制，遵循的是回报递减原理，而在网络经济当中，成功是自我增强的，他遵循的是回报递增的原理。马化腾还用半条命来形容现在的腾讯，过去的我们有很多不放心和不信任，出于本能全部自己做，但是现在我们真的是半条命，另外的半条命属于合作伙伴。其实谈及半条命，可以说就是现在很多人所谓的危机意识。一个企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不管做到了多大的规模，拥有危机意识都是有必要的，因为总有人在努力当中不断前行。谈到产品时，马化腾说，最简单的东西恰恰就是做起来最难的事情，而人性对于工具的要求就是清晰、简单、自然和好用。这里是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每一位 CEO 的成功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是因为不懈的努力和对于这个行业不断的追求。每一个创业者的身上都有一个闪光点，每一段创业的故事当中也都有值得我们去回味的历程。希望老板说所讲述的创业故事也能够让你有所启发。

近的码头，我燃烧我的船，爱也会失控，你数不错过我分心等候，我也不能回头，天他很愿意帮我，你在何处漂流，你在和谁厮守，我的天涯和梦要你挽救，我也不能回头，天你要伤我多久，多么愚蠢是我，多么爱你是我，才会守着不走，你给的寂寞， 想捉捉不到，岁月在我身边笑着逃，道路段段美好，纵是血雨汗仍造，感激心中主宰每段道路为我铺，但愿日后更好，我愿永远莫停步，我要闯出神迹，要用实力做旗号，日再要走几多路，谁人能计，谁能知天有几高，凭自信努力做，要得到的终得到，以后就算追英也自豪，道路段段美好，纵是血与汗仍造，感激心中主宰每段道路为我铺，但愿日后更好，我愿永远莫停步，我要闯出新迹，要用实力做旗号。 这里是 FM 九六九。声声不息，此刻唯一你相